又到月尾了，大家交了月费未呢？未交的话，请大家到 myradio.hk 的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，经 PayPal 支持我们，又或者直接经 PayMe 转数快缴交月费，亦都可以亲临到普罗政治学院交付月费。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。 咁我諗紫羅蘭永恆花園咧，佢最關鍵咧就係、是，如果你係好中意動畫，即係有好多唔同嘅世代嘅嗰啲日本動畫咧，咁、去到呢個紫微園嘅永恆花園咧，即係呢啲叫，即係呢個係京呢、這個京都動畫嘅一個大品牌嚟嘅，同、埋今次一出嚟啊，咁已經證實咗咧。日本的动画已经去到一个可以揸住呢一部戏咧，讲入一个新的纪元嚟噶啦。佢既好似台长话斋咧，譬如佢哋日本呢啲动画，佢个文化咧，佢唔去摆低，或者系为咗商业 企得好硬啊， 嚟去放下。 咁呢个其中一个原因，因为日本仍然个电影市场咧，仍然都系。即係幾堅挺嘅，即係佢到而家冇冧到，咁所以就佢能夠保，佢起碼佢我國內嘅市場，我自己都可以為到本。 係啊，咁啊，同埋佢個傳承力文化嘅傳承力好強之餘嗰時候咧，咁啊呢個《紫羅蘭永恆花園》咧就更加過癮嘅，就係佢唔係講緊日本故仔嚟嘅喎，佢係講一個叫有歐陸風格。即係你如果你講咧，就似啊哈爾移動城堡啊，即係嗰種咧，係有種歐陸味嘅古仔。咁但係咧，佢講俾你聽咧，就係、就算呢啲歐陸味嘅呢啲咁嘅古仔咧，喺日本人嘅手上咧，都係變咗與別不同嘅。等於而家好多日本導演咧，走去拍啲英國，譬如《簡愛》啊，咩《拋拋山莊》咧，你會發覺哇，連啲英國佬都話勁喎。因為他對於那種叫做嗰時嗰種叫田園的風味啊，即係歐洲的即係有種嗰種即係世界的嗰樣嘢咧，佢了解得很透徹，而佢喺度表現到出嚟。咁啊，呢部咧就更加，我覺得佢更加厲害咧，即係佢初初咧就係喺嗰啲即係文字版嗰時候咧，就已經好受歡迎噶啦。咁啊，去到嗰個叫做係電視版嗰度咧，咁啊，因為我冇睇過電視版嘅，但係好多啲朋友咧就話咧已經。即係嚇死你嚟㗎！因為你睇第一咧，你睇佢個畫面咧，佢保持一個風格咧，就係話，尤其是咧，即係呢部咧，即係叫做係最關鍵嘅一部啦，即係《永恆花園》呢一部嘅最新嘅劇場版咧，就係、是、可以佢冇講大話咧，就啲人形容咧，佢每一個鏡頭都可以變成海報。即係一格 frame 都已經靚得好緊要咧，而我即係睇過咁多戲裡面嚟講咧，即係都覺得你係黐線嘅喎，點解靚成咁嘅樣嘅？同埋細緻得好緊要，因為京都動畫佢有樣嘢最特別咧，佢同一般嘅嗰個叫日本嘅動畫咧裡面咧，因為日本嘅嗰啲原本嘅動畫咧就發展出嚟咧有種叫。朝氣啊，陽光即係光陽啊，同埋男人世界就會強啲嘅嗰樣嘢出到嚟咧。而京都動畫出嚟嗰時候咧，佢有一種叫做好唯美，同埋有少少叫沉溺於病態添。 病態美 係病態美嘅。咁啊，佢而且咁佢亦都咧，即係好關心咧嗰啲即係而家嘅新世代咧，即係有好多時有啲譬如有一啲叫心理嘅一種病態啦，或者有一種叫天生嘅，譬如有啲譬如即係耳仔有問題啦，或者係有一個自閉嘅症嘅嗰啲新世代咧，佢特別有陣時咧就拍一啲戲咧，係專係咧即係揾呢啲做一個題材，而講一種佢哋嘅嗰個世界。咁啊出到嚟咧就變咗一種特色出嚟咧，而且佢嗰個表達嘅方法咧就好有而家嗰種叫做係新世代嗰種味道嘅。咁但係呢部戲咧就更加闊啦，即係呢個《紫羅蘭美人花園》咧，佢最闊咧佢咧就係、是。將一個叫做大概係嗰個叫做係十八、十九世紀嘅嗰陣時間咧，即係歐洲嘅嗰種即係嗰種戰爭嘅思潮，去到第一次世界大戰、第二次世界大戰咧，即係上世紀嗰啲咧，佢將佢歸納咧變成咗一種叫戰爭同埋和平嘅時期嘅嗰、那個啱啱嗰個叫邊境位嘅裡面咧。 所發生的那都叫人情故事，當中有友情、有愛情、有成長，還有一樣嘢最重要咧，就係講俾你聽咧，即係有陣時文字嘅嗰個力量嘅，因為佢個女主角咧，依個《紫羅蘭美人花園》咧，依個女主角咧，佢喺戰爭嗰時佢已經冇咗兩隻手，但係佢咧就係後屘咧就有人幫佢配咗個機械手嘅時候咧，佢個戰爭之後嗰度咧，咁佢做咗咧就幫人哋寫信啊。吓、啊，写信咧就变成咗写信咧呢个事业咧，但系佢代人去写信嗰时候咧，佢嘅能力咧可以将人哋嘅嗰个内心，佢自己挖掘唔到出嚟嘅嗰种心事咧，佢都可以帮佢用书信咧嚟去表达出嚟，然后咧就帮佢咧即系去寄俾嗰个叫做系佢想寄信俾 收信人 嚟。咁佢嗰個成就高到咧，就後來咧就即係啲人咧都係揾佢啊，譬如喂，你可唔可以幫我哋而家嗰個祭嗰個海神喎、啊？海神，你幫佢讀嗰啲即係寫嗰啲祭文啦、啊。咁佢咧寫完咗之後嗰時候咧，個個都覺得哇，真係好厲害。 咁佢寫嗰啲咩文字嚟嘅？ 咁佢嗰個文字咧，我覺得都係一種叫佢將個成個個古仔咧抽離咗嘅。咁、但係咧，佢似嗰啲北歐嘅嗰啲原始嘅文字， 係 啦，嗰啲符文嗰啲嚟嘅。咁佢將嗰、那個咁佢裡面咧，你會睇到咧，佢裡面係講緊咧，即係最關鍵咧就係戰爭令到好多啲嘢冇咗之後咧，但和平嗰時間咧，一種叫和平嘅嗰個發展咧，都有好多時咧就係其實影響啲文化嘅有陣時咧轉變，尤其是有啲嘢嘅會被淘汰嘅嗰情況出現。咁啊，呢個戲劇裡面咧，佢最主要就係講咧就係喺嗰個即係開始發明咗電信啊嗰個時候咧，就咧你會睇到書寫嗰個文化咧，慢慢被淘汰啦。但淘汰嗰時究竟是好事定是壞事嚟嘅咧？咁佢之前咧，你會睇到大部分咧，佢都採取一個態度咧，就係話你要珍惜文字，唔好即係你要小心嗰樣嘢咧，就慢慢咧就被淘汰咁樣。咁但係呢個劇場版就更加多個意義啦，即係話喺嗰個咧有陣時你會睇到個世界嘅轉變嗰時候咧，有啲嘢咧係你改變唔到嘅，但係你懂唔懂得保留？懂唔懂得保育呢、這個反而係最緊要嘅。咁呢個咧，我覺得係大家睇嗰陣時候咧，你會發覺呢部電影嘅裡面咧，就佢嗰個處理咧，嗰種叫做文藝嘅氣息咧，就相當之濃郁嘅。 咁、話説到片咧就催淚噶， 係啊， 未睇嗰啲就記得帶定紙巾入去。 其實好多年紀好多後生仔啊，哇！我隔離我啲前面嗰、那個又即係哇喊成咁樣，好多我諗宅男宅女咧，一睇到咧都忍唔住嚇，我都忍得好緊要嚇。同埋我發覺咧，我一路睇嗰時候咧，我晚度喺度質疑緊自己，喂，你應該喊嘅喎，因為佢講嗰個係你最關心嘅嗰啲古仔嚟嘅喎，嚇嗰啲人情啊，或者嗰啲書寫同埋嗰啲叫做係而家好多人都開始唔係寫嘢，就咁有電話就咁講啦，講完就仲好咯咁樣。佢講出好多呢啲，我哋其實不斷喺度探討一個叫文化轉變嘅嗰啲問題啊，或者傳媒嘅嗰種力量啊，或者佢嘅嗰個影響力啊嗰啲咧，佢都有講埋喺一部卡通片嗰度講埋，而且講得好深入添。但係佢講起上嚟嗰時，佢處理嘅戲劇效果都係用得相當之好啊！我諗大家都最中意咧，都係入咗嗰個裡面佢嗰啲角色咧，嗰啲人情味咧，嗰樣出到嚟。 咁啊，呢個京都動畫咧，個前途點樣咧？ 嗱，佢因為上年我哋都有提及啦，因為佢嗰個大火咧，我諗元氣大傷嘅啊，因為呢個元氣嘅大傷咧，就依部戲咧，記得大家咁關注咧，就依個戲咧，就佢講俾你聽，我而家咧即係復原緊，而嗰個復原嗰度咧，我講佢有一樣嘢就同大家講，好似我哋上次都提嘅大足部， 即係 大丈夫嘅，即係冇問題啊。咁你睇嗰時候咧，你會睇到咧，即係真係冇問題喎。冇乜甩咳啊！但系咧就系好感动咧，就系佢唔止冇问题，佢仲坚持紧，我仲要将嗰样嘢系去到咧，即系好多时都话，完整就已经好够啦，完善已经好啊。佢话唔系，我要爱完美吓，执呢啲日本人嘅执着嘅。咁所以咧，但系你话京都动画嘅嗰个前途咧，其实 呢部戲之後嗰時候咧，咁我諗都係擔心嘅，因為佢事實上咧，即係啊，佢講俾你聽咧，即係日本人嘅嗰種意志嘅表現嚟嘅。咁但係咧，佢往後嗰個發展咧，咁我諗其實而家日本人咧都好關心咧，同埋睇下用乜嘢方法咧，即係嗱一聲咧就幫佢咧，即係佢嘅嗰啲即係再幫佢扶持翻啊，孕育翻佢嘅嗰個支持。嘅嗰個火燭失去嘅嗰啲啊嗰啲嘢咁啊， 咁但係佢點保持佢自己嗰個風格？ 呢樣嘢咪又係奇蹟嚟嘅咯嚇。唔係佢事實上咧，呢部戲咧，佢基本上咧，即係喺嗰火災之前嗰時，佢已經接近完成階段嚟嘅。 嗱，呢套片本身就應該冇問題嘅，但係往後咧，頭先我哋講緊啦，係你嗰、那個。骨幹啦，就一次嘅呢個 大火 咁就都寫出白白啦。 同埋我諗佢最嗰樣嘢最大嘅問題咧，即係就係咧，因為放火嘅嗰人咧，就應該就好似裝咧臨時件咁樣咧。呢、這個其實基本上咧，佢都係一京都電動畫迷。 係啊，即係你最慘呢樣嘢就係。即係佢唔係同你係仇人啊嘛，佢其實係知道中意到黐咗線。 你會面對依樣嘢嗰陣咧，你都會喺嗰個咧就係、是、你睇出咗佢裡面咧就有一種大矛盾嘅、嗯，即係令到你更加會深刻嘅嗰個出嚟。咁啊，事實上因為京都動畫。出到嚟嗰陣咧，咁我諗而家你睇呢部戲嗰陣咧，你會睇到佢嗰種同我哋平時睇宮崎駿嘅嗰啲電影咧，嗰啲嘢咧面貌截然不同，但係裡面嘅嗰個戲裡面嘅嗰個大家所講嘅嗰啲嘢咧，係叫話同一即嘅同一條路，不過唔同嘅表達方法。咁、所以佢哋一脈相連。是相当之我觉得相当之正的一个表现，是文化的表现来的。 嗱，我哋总结咧，就呢套片嗰个票房咧，就相当之强劲啊！ 系， 所以我相信都唔需要我哋多介绍咧，大家都系即系凡系动画迷啊，都会即系尽可能去抽时间去睇睇咯。 系，因为同埋大家珍惜嗰、那个，其实你睇咗之后咧，我觉得咧，即系会难忘嘅。系、大家珍惜咧，即系响大银幕去睇，因为你后来你我谂你响电视啊或者其他嗰啲咧都。而家都唔算係太難嘅，因為同埋佢而家都係咁 hit。但係你大銀幕嘅經驗啊，呢、部戲尤其是呢部電影咧，你會知道咧點解我哋成日勸人咧，喂，得閒就去睇下戲啦。因為大銀幕嘅嗰個戲嘅感受啊，出嚟嗰個故事裡面嘅嗰個叫戲劇感咧，係強烈過你就咁睇一個舊嘅電視或者手機嘅嗰種效果嘅。 咁但係而家佢做呢啲色彩咁斑斕嘅片咧，佢會唔會就埋個手機或者電視嗰、那個？ 佢有嘅，因為咧，佢始終咧，佢知道咧，手機咧都係亦都係佢哋嗰個叫而家嘅時代文化嘅 亦都係收入來源之一啦。 咁所以佢會你會睇到咧，佢嗰個叫做佢有一種技術。佢會做咗出嚟咧。如果你喺電視睇嗰度咧，有啲乜嘢嘢咧，佢唔想你甩嘅嘢咧，佢都可以整咗出嚟。但你想睇個叫係最完善嘅嗰個咧，就喺大銀幕嗰度，你只睇得到。呢、個我哋都等同咧，即係做個比較咧。譬如我哋睇黃秋山做個舉例，你會發覺咧，黃秋山咧，即係佢用嘅嗰啲即係演技嘅方式咧，尤其是咧佢用眼神去表達嗰啲咧，係嗰個叫國際水平嚟嘅。因为我哋好多时睇外国片咧，就佢嗰啲有好多嘅演出嘅方法咧，就系、是、你好多好细微嘅动作，或者你嗰啲肢体语言咧，你会睇电视嗰时候咧，你会往往忽略嘅。 唔系，因为我以前都教过噶嘛，你做电视你唔可以咁多 close up 噶嘛，一个个 impact 出唔到嚟啊。同埋睇电视嘅人，佢唔系坐定喺度睇噶嘛。 啊，同埋佢会有时咧，因为佢都知道咁嘅原因嗰时候咧，所以做嘅动作咧都比较上咧，即系唔系咁 一定系做个 夸张咗一啲嘅， 系会大动作嘅，佢唔可以做一啲好，譬如举个例，譬如话唔可以净系靠只眼。或者靠个嘴去做一个效果出嚟，一定系全身做嘅。但系电影因为你有一个近镜，好近，甚至好近都得啦。咁所以系可以做到呢个效果。 咁所以佢呢啲戏咧，即系譬如其实有好多戏都系咁样嘅。佢要解决呢个问题咧，即系佢会喺大银幕嗰度咧，你会睇到叫完全嘅。完全佢想要表達嘅嗰啲嘢，做一啲細微嘅嘢都有。咁但係咧，就係喺電視睇嗰度咧，你都唔會話乜嘢嘢都冇曬。 他都想吸引你，如果你不去戲院看的話，你已經說到明白，因為戲院始終都是要付錢，那個貴的那個呢，好，那你去看的時候呢，就你都會入到我的戲，最大的目的就是我想表達的那樣東西出來的時候呢，他知道有這個媒體會可以發放得到的時候呢，譬如京都動畫那些呢，就他都有很多這些東西，他都考慮得到的。所以你會看到現在那個叫電影的那技術呢，其實他已經去了一個可能你就這用一般的了解呢不同的維度的了。 好啦，咁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，咁我哋就下个礼拜再见啦，拜拜。